些瞬间是那么冰凉，又那么炽烈。我多么怀念你走在左边，没什么特别，身为一切我为你固守着无人的世界。我还爱着你，像没有明天。不知道为了什么

心，终于给我一个你，否则我的生命有什么能珍惜，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。我自己与你合而为一，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。时间真滔滔流去， 能多爱一秒多叹息。 永远让我爱你， 无不欢心不已。灿烂着你，就是我的恒星，恒久而坚定在心，永远都拥有你。 就是我的恒星，就让我永远爱你， 无不欢心不已。 你在乎

再苦涩，从无回复一下，也许他根本当凡人是个笑话，泪滴变成飞花，人们无需念挂，抱不起屋亦能抱着雪花，我也想今生不再哭泣，样样事都不怕，也许先要把最残酷视作笑话，泪滴变成飞花，人们无需惊讶，再多悲壮仍笑一笑吧，唯愿我从此不再害怕。 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心

就请你忘了吧。